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ki 石永利，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芭比雪》。这首歌其实呢主要是想为自己平反的一些东西，评论里面有很多骂战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云亦云的，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的东西。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跟大家说，不需要太 care 人家说什么东西。这首歌的作曲和监制呢就是徐浩和 Wendy， 其实认识他们都是、做新人的时间，歌词阿细苏填得真的很贴切，很符合我，很喜欢、其实他们很喜欢吸收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即譬如说某某个人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大家又很喜欢看。如果套落我身上讲，我呢其实我是有很多负面的报道，我自己呢就是很不认同的，但是、很可惜，即传媒是即全部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的，所以这首歌呢正正呢就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去为自己平反。嚟緊呢其实我都会年尾出碟啊，逐步逐步呢我嘅新歌呢就会同大家面世㗎啦，嚟緊都会有一首快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係 Suki 石永利。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支港英旗出嚟，喺度踐踏。 按照基本法23条咧，呢个属于叛国分裂国家嘅行为，一定要立法制止。 如果你要我承认一党专政嘅共产党先至叫中国人，我宁愿唔做中国人。 我系香港人网。 博士答客问： 喂，大家好，今晚介绍了一两个嘉宾俾啲网友认识先。第一个徐家杰先生，大家网友见过。第二位咧就大猫，今日咧就假期，咁啊揾咗个靓女嚟帮手 ，Jessica。 大家好， 大家好。今日嘅节目主题咧就系嗰个依宪治国，就根据习近平先生提出咗。根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这一 part 我们稍后先讲。首先呢就还有一 part 就一阵间会介绍徐先生，他用很多年的心血写了个泰拳的源流，就跟大家分享。那个依宪治国呢还有一些问题呢是网友提出的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变成今晚一个特别节目，就找徐家杰先生用他一个过去公务员的身份怎样看一些政治的问题。即时期有咩网友问我啲问题？ 咁、有 网友咧，我答啲网友少少问题。 系啦，佢哋就问到啦，话如果有亲人咧就患上癌症嘅时候，应该点样去面对咧？ 我以前讲过咧，癌症咧就系吓死嘅啫，多数。癌症本身嘅细胞咧系人咧系共同存在嘅，每一个人咧都有成6亿个癌细胞嘅，而家个个都有嘅。但佢潛伏咗喺度嘅，但係咧 我在他们的数据上，因为他现在他使用特别的强力的显微镜，他跟你做化验呢照呢，就很容易呢就照到你有几粒出来的。早几天有个网友他带个妈妈来见我，他说他照到几粒，又说他做不到手术，就吓到很不开心。但临走他很开心，很笑，因为给一个很重要意见，如果你令到你有癌症的人他真的日日笑几次，你会无端端会好的。但私人意见当然你找个专家医生跟进。但亦都有一个好现象呢，就是说这个网友妈咪跟我讲呢，我都好奇怪，通常在医院好少医生咁交代佢，佢哋做唔到手术啦，喺嗰个位置就希望佢搵自己可唔可以搵啲中医呀或者另类治疗嘅医生，以前好少咁讲嘅，有人比我闹得多啦，即係既然家你又睇唔到又束手无策，咁你无谓叫人瞓喺度啦，你咪俾人自己去找中医联手共诊乜都好啦，这个都是好现象嚟嘅，即系你要认输，你唔识医就唔识医，就唔好夹硬帮人医，就嘥晒社会嘅资源，又收买人命。但最重要 cancer 咧，系香港大部分医生咧都系有良心嘅，佢行医都系有良心嘅，但亦都唔否定有一啲小部分嘅坏分子咧，经于嗰个社会嘅变形啦。系嘛？炒楼啊，炒窿啊，炒股票炒窿啊，又买咗 Accumulator 咁啊，又买咗迷你债券啊，咁啊，又喺中环踎啊，咁你无端端咧，佢点你化验所？用我最强力嘅测试机嚟测试，咁你成日有几粒噶？有几粒咧？一知你有验所咧，咁啊开你一刀。如果知你有钱咧，你都唔见几廿万噶。但佢唔知个过程咧，系将个病人咧吓死嘅。所以我后尾嗰个网友个妈咪走好开心嘅，我用咩方法呢？我叫买咗嗰、那个，因为佢系信黄大仙啊，嗰啲信拜神嘅，我叫买一个笑面佛戴喺度。哇！我哋得人见咗笑面佛咧，害咁笑啊，都系佢临咗一路笑笑到好开心噶。因为 cancer 好奇怪噶，如果你令到个人日日笑咧，佢一定会自己好翻嘅。佢心境影响个心脏有一种液体出嚟，我嘅经验。所以咧，最紧网友咧，第一你揾个专家医生跟进。如果专家医生话咧，佢系束手无策嘅，你可以揾第二啲中医啊或者另类疗法咧俾意见嘅。最近广州咧系澳洲系最新嘅医癌症咧，有个网友我介绍咗佢揾到地方，但系嗰个医院咧佢哋收费贵嘅，第一次都系要十几万嘅。在广州，但是澳洲发明的那个光学治疗是最先进的，是有效的。他们很公道，他说给你看到那些癌症的患者那个治疗过程，你看着那个癌细胞缩细了你才帮衬他的。这个几公道啊。嗯。这个第一个。希望有癌症的亲人的朋友，你最重要怎样令到他笑，同埋令到他听回看回年轻开心的电影。睇翻听翻佢年轻中意听嘅音乐啊啲歌啊，系非常大帮助。呢个心境最紧要。如果有咩问题嘅，可以俾电邮我啦。另外有一个好消息，关于癌症，你问开就可以讲啦，系前日出现嘅事。新加坡有专人带咗最新嘅防癌嘅草咧，拎咗嚟俾我，新鲜嘅幽顿草。 即系草啦， 幽顿草系专系医癌嘅。咁我俾咗两个朋友咧喺香港咧就培植，我哋培植咗啲种子啊，嗰啲接枝咧，将来如果有网友屋企有阳光咧，可以嚟通知我，我送俾佢哋自己种。种咗咧，你可以俾朋友用，可以卖钱嘅。 咁点样用咧？ 我哋到时会教你，但我哋唔收钱嘅，因为我同啲医生打对台咁嚟噶。我引进嗰啲，佢哋新加坡专程坐飞机攞咗嚟俾我，新鲜嘅，我已经俾咗朋友。咁啊，我哋接咗枝之后咧，有网友中意屋企有阳光嘅话咧，可以喺屋企种嘅，种到咧，咁你可以俾人分享嗰个有益嘅。你哋可以，佢哋种咗可以卖钱嘅， 好过悬壶济世喎呢样嘢。 因为我冇亲手去有个案喺我手度，我只系睇。马来西亚和台湾的一个纪录，我不肯定，但我都会找人试，因为如果你贸然信就不科学。 仲有咩问题啊 ，Jessica？ 咁啊，其中亦都有网友问到啦，男人其实有冇更年期嘅？ 哇，好冷门啊，大佬，你有冇更年期啊，徐女？ 哇，嗱呢样嘢按照国际嘅惯例咧，同埋实例咧系有嘅。咁男人到咗大约我谂系45岁以后咧，就个生理出现变化，即系嗰个有啲偏好啊，总之就整个人嗰个情绪各方面咧都出咗一啲。变化同一贯系唔同嘅，即系比较浮躁啦，或者忍唔到人啦，难相遇啦，或者又做一啲以前唔会做嘅嘢啦。咁总之嚟讲，就系个人咧系经历到生活，即系生活咗一段时间，到嗰阵时咧系一个变，一个变化嚟嘅。 点解要变咧？ 系又因为可能就系荷尔蒙嘅问题啦。佢已经过咗嗰、那个我系求偶期啦，或者生殖期啦，咁变咗佢嗰可能个眼光、个思维。 点解早唔变前变咗45岁变？ 因为身体机能嘛。 梗系唔系你有嘅嗰阵时做紧官嗰阵时闹人嗰阵时啊，当大姨丈嚟啦，大佬 大姨丈 系咪啲大姨丈嚟？人哋话啲女人大姨妈嚟发蚊疹，你当大姨丈嚟？ 咁大姨丈都唔啱啊！ 男人有更年期嘅，但比较深奥。今晚只可以讲少少。我哋每个7日喺个胎嗰阵时咧，一个变化。咁你经过38个7日，你就出世啦。但女人好奇怪，佢出咗世之后咧，佢保持个7嘅数嘅，佢每7年一个变化。 哇！呢嘢好深喎。 佢变化咗7次嘅7年，就系更年期嚟嘅。 即系个人一样噶，一条方程式。 女人唔系男人唔同， 男人唔同， 男人就8年一个变化。 呢样真系冇考究啊！ 所以女人佢去到第4个7期，有唔同嘅心态嘅。第5个7期嘅女人咧，又唔同心态。佢每7年咧，佢有个变化。一去到第7个7期咧，佢度断到第7个7期完咗咧，嗰阵时咧喺第5个7期开始麻烦噶啦。你好容易咧，有阵时有啲朋友问我点解，哇！我老婆而家减乜差嘢，咁又唔系，咁又唔系，佢有疑心嘅， 冇嘢啱嘅， 无端端咧都怀疑你闻到啲香水咧，你都死嘅，咁你真系大件事嘅。佢就系唔知道女人嗰个更年期每7年变化嘅，但男人8年一个变化，男人8年一个变化咧，譬如话你喺呢、這个六个。呢、这个5个8年嗰时咧，40岁开始咧，又系一个大嘅转捩点嚟嘅。有啲人咧系可以喺个40岁咧可以扶摇直上。喺40岁嗰时，佢受冲击咧，佢个全部担晒咧就起唔到身嘅。佢又系一个转捩点嚟嘅。佢到50呢个第七个8年咧，就56岁嗰时咧就正式佢嘅更年期啦。如果佢过到嘅话咧，身体又好。所以如果女士咧，我提过嘅，如果佢喺更年期嘅前后，由30几岁开始，佢一路咧要揿嗰个三阴交嘅穴位，系解决到嘅。嗰、那个涉及好神秘嘅学问嚟嘅，喺嗰、那个嗱，点解咧？因为喺人体由一粒精子碰上一个卵子，佢靠嗰个风向嚟变嗰个骨络出嚟噶嘛。你个精子同卵子咧系冇矿物质，乜都冇嘅。但佢由个风向每7日变一次咧，佢嗰个化学作用咧，点样变到骨络啊？而令到人体有70种矿物质咧？我哋人体要70种矿物质嘅，但系我早轮我唔敢公开讲系吓到人。其实而家香港好大镬，譬如每个人都要70种矿物质，但系而家你所食嘅蔬菜、水果。因为佢个来处唔干净，佢嘅土地咧重金属多，又要用农药，又用化肥，咁你变咗出嚟啲水果咧，你再经过嗰啲冷藏啊，经过啲仓库啊，或者再经过嗰啲保持水果，再落啲附加剂咧，加埋而家啲牛羊猪鱼咧，再整啲地沟油咧，你系死嘅。 嗯， 咁我唯一。点解我会推广叫啲人饮靓水？你唔系叫你帮衬我买，而家我啲水都未到香港，系喺个船度。但系叫佢哋去超级市场买啲靓水，如果你买唔到咧，唔该你就去西贡啲山坑水咧买翻嚟过滤，好过饮嗰啲咁嘅水质唔好嘅水。我就希望你用个靓水咧， 去化解平常嗰个食物嘅毒素。如果你嗰啲食物有毒，水又唔靓，再加上系嗰啲combine 埋有重金属嘅水咧，你人体制造嘅血液细胞一定死噶嘛？你食乜嘢健康食物，乜嘢补品咧，你系绝对唔会好嘅。所以点解我话推广啲朋友网友，你要用靓嘅水咧，就基于咧去化解而家我哋呢个危机。但好少人讲到呢样嘢，我都唔系点讲，你吓死人噶嘛？而家你嗰啲水果同埋蔬菜，你个盐咧，你得十零种金属补充俾你啫。实际你嘅矿物质嘅元素要70种嘅。 咁除咗水有冇？ 所以佢哋嚟嗰个我哋嗰个化验机咧，我而家同人哋检查身体咧，佢系打晒你嗰个微生嘅矿物质元素噶。你哋根据去补充咧，我系帮人噶嘛。即系你知道你自己嘅元素唔够，呢、這个矿物质元素咧，属于个地水火风四大嘅地嘅元素嚟嘅，逢系矿物质。但佢好奇怪噶，佢嗰个地水火风嘅转移咧，喺个胎嗰阵时候，佢靠风上而遍地嘅物质出嚟，矿物质出嚟，跟住矿物质出嚟之后咧，佢根据佢妈妈嘅血液，再变火出嚟，你变咗个人有暖气啦，佢再利用个火力咧，佢生长啦。但有一样嘢，大家网友可以研究嘅。而家我哋每个人有大小便噶，咁如果你到你喺妈妈个胎度五六个月，你个七月嗰阵时候，你开始功能有齐噶啦嘛，消化系统啊乜都有啊，咁你大小便点处理咧？ 嗱，呢个真系高深， 有 真系高深 嘅。咪咁大家谂下啦，呢、這个因为我好难讲嘅，呢、這个好深奥嘅学问嚟。有人我开嗰、那个后日开嗰、那个过两日开嗰个 FIDA 嘅保健班，我会提到一啲学问。人体好多制噶，嗱，譬如好简单，你有学拳啦，徐家杰，你都听过睇小说啦，中国武功有内功， 嗯， 我哋个内功匿埋边度？点样拎佢出嚟？ 呢个我真系唔知啊！ 大佬，你又个个都系拳手。 不是那科的嘛， 不是那你跟看过小说的嘛，你如果你学拳你现在听过有讲 内功， 内功 深厚， 不 但不知道 收藏在哪里呢？ 丹田池下三寸， 不是收藏在哪里呢？ 收藏在哪 里？内功你不用的时候怎样病埋，你怎样引那些内功出来呢？ 哇，這個， 用什么方法抽那些内功出来先？那你不是踎在厕所大佬那时候出宫，那些不是内功大佬。嗱，给大家分享一点啊， 嗯， 你揾只手出嚟，揾个手指公压落个掌心，你嘅意念咧，手指公用力啫，但呢只手指自己出嚟嘅呢个内功嚟，拇指压落嗰种咧系阳，手指自己有劲咧，嗰个系阴。嗱，呢个凤凰门手法系攞命嘅，即系你徐家杰一脚扫埋你，我只手跟住你嗰脚一挡到你脚咧，就喺你个髀罅度插落咧，你就死了。 喂，呢招好毒啊！ 呢个系我哋江西凤凰门嘅独门手法嚟嘅， 你教你教， 用内功插你嘅。嗱，呢个咧就内功嚟噶啦，你意念手指功，你系知嘅呢个阳经，但咧你会感觉四只手指咧 系有力嘅， 系硬过铁嘅。 嗱， 你净系谂住拇指用力嘅啫。嗱，呢个提个内功出嚟。这个很少被传，咁啊，俾啲人分享下， 引到嗰啲话 我话点样可以咧一招攞你命咧？即系你脚一扫你嘛，我挡你，我咪顺势你个脚就摄落你个髀罅度，你即死嘅。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唔讲咁多，因为嗰个更年期涉及嗰个人嘅生命嘅大嘅科学。 嗯， 如果你知道呢个人现象的流转过程每七日怎样变化，他到出了世之后呢，很奇怪的，如果在泰国我们的 Buddha 的学问呢，人出了胎之后，他死呢，他在个怀孕里面死，一种死法，有些僆仔呢，就在那个女人的阴道未出来死的，他出世的时候在停留中间死， 哇，那些大 有些呢，就在离开个阴道死的， 一出世就死， 嗱，佢离开晒就死，有啲喺中间死，有啲喺个胎入边死嘅。但好啦，呢度我哋都有讲嘅，喺我哋个入胎经。但好啦，人体离开咗个成长嗰几个过程咧，嗰、那个你讲话更年期嗰七年一个变化，一个变化咧系冇讲嘅。 这个呢就去到我们皇帝内经有讲，所以中国一个古老的文化，如果有人出来整理，我现在就将那个印度的 Veda 学问呢去配合我们古代的中国的文化呢，如果拍埋嚟行呢是很厉害的，即是我们中国的皇帝内经很深奥的嘛，所以这个呢就一个很深奥的生命科学。如果你看到整个人体它所有地水火风的混合怎样过程，每七年怎样变化，每七日的胎怎样变化，就说你整个身体功能你知道哪里出事，你又懂得自己医自己的、 嗯、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feels 又不知道怎样驳答，哪个影响你的眼睛看到东西呢，哪个影响你的记忆体呢，你怎样加回强你的记忆系统呢，是吧，现在你个个都完全一嚿云的，但是最好最大镬现在的人个个呢读完书出来少运动少性，咁到时到后嗰啲男仔咧个个好似怀孕咁噶嘛，有个肚腩仔噶嘛，嗰度大件事啊嘛，男变女啊嘛，系咪啊？好啦，我哋介绍下徐家杰嗰本用咗几廿年心血，佢就系一个泰国拳嘅老前辈啦。佢为咗将嗰个泰拳而家国际有地位咧，就将佢用佢嘅退休咗之后同埋在职之后嘅空余时间咧，去引证好多泰国拳嘅历史咧，出咗一本泰国拳嘅源流嘅书，咁啊摆咗喺度噶啦。咁啊佢有一本咧，而家做咗个英文版本咧，送咗透过香港领事馆咧送咗俾泰王嘅。咁你讲下你呢个点解嘅动机写呢本书啊，兄弟？ 呢条路咧就行咗大家各位网友咧，可以讲话一条好艰巨嘅路，行咗四十几年。由零开始到一路收藏到要租个地方摆书，咁最重要就系历史系乜嘢嘢咧？咁司马迁系我偶像，历史系好紧要，因为点解做一个拳手三年五年几多光辉啊？唔系话拳手唔紧要，拳手当然梗系拳坛嘅血嘅命脉，但系你一个人红完之后三十年五十年，如果冇历史记载咧，人哋好快忘记你嘅，所以能够永恒嘅咧，唔系人嘅成就。是历史的记载，只有历史才有人，你有人做事没历史就等于零。那基于这样呢，我去走这条路。那长话不讲，我花了三十几年时间找过一个人，卒之找到，就在03年我在泰国做了几个月。当时我找这个谁呢，就是日本1966年在东京，是泰国人去被人引入去日，被野口收引去日本做工，就跟日本空手道打，大部分都输的，因为操控。而佢咧竟然将当时嘅偶像泽川中打到送咗入医院一个月嘅，身伤35处，甩咗四只牙，断咗几条髌骨。咁日本嘅武道历史咧就从嗰日开始就改写。咁呢个人咧叫萨曼。咁萨曼呢个人点样样咧？我揾佢嘅时候揾尽都冇办法，全泰国都冇人识佢。佢虽然日本咁威王，但系最后咧，最终俾我喺揾喺啲回教嘅地方揾到佢。原来佢系一个修道嘅，系回教嘅伊斯兰人。咁我呢度有个相。咁就我见咗佢之后咧，就做咗佢嗰个历史出嚟。 停一停先，即系话呢个萨曼咧，本身系泰国人嚟嘅。 泰国人嚟 嘅，佢又信伊斯兰教。 佢喺泰南嘅，咁我揾到佢之后咧，当时泰南好紧张嘅，就有死咗20个军警。咁我为咗要揾资料，我要落泰南，佢亲身陪我去。咁佢话：嗱，你冇乱问嘢，你问嘢人哋当你系官方特工咧，就好麻烦。咁我跟住佢同佢落去。几日喺泰南兜兜转转，咁啊发觉原伊斯兰系几得意喎。第一点解咧可以娶四个老婆啦，而且四个之中可以换嘅。咁最妙就系我哋朝头早去到揾到啲人倾偈啊，咁发觉啲细路仔好靓，真系好靓，好穷，但系啲人真系好淳朴。咁而且咧，我哋朝头早喺度倾偈饮茶啦，啲男士咁，咁啲太太咧就翻工啊做赚钱嘅。我觉得呢个安排唔错啊，似乎啊几好，好似日本依家流行呢啲草食男咁，都系呢个走向。咁但系讲翻真话就系、是，萨曼系一个改写历史嘅人。咁30年后我揾到佢之后，一路每年都有见去泰国见佢，但系最近咧听讲话佢过咗世。咁我咧就打电话屋企揾唔到佢，所以我希望下一次去泰国搞清楚呢件事到底系点。佢系一个历史有功勋嘅人，咁我做咗呢个佢个历史之后咧，就将会落埋本书度。暂时都有少少，希望落多少少。咁呢本书嘅目的咧，就系将萨曼呢类咁喺历史显赫嘅人咧， 记载落嚟，等后人可以睇到，等历史有个定位。咁本书咧，藉住太皇八十五岁生辰咧，就专登送俾佢，因为冇人做过咁详细泰拳历史文化同埋啲人物嘅书。咁呢本书咧，就全世界都有嘅，第一代都有，包括 香港。好啦，咁因为徐兄咧，佢呢本书咧，我哋会是帮手去做英文版本，将来网友有兴趣订咧就可以订嘅。咁我同佢写咗篇序文咧，就读俾大家分享。在一个七百几年没有战争的国家，可以出现到可以发挥人类智力和体能极限的拳术，称得上是一个不可思议。徐家杰兴穷了十几年的努力的寻根，将这个拳术源流劫集面世，功不唐捐。愿此书中的武德和师道的精神永垂不朽，是我为徐家杰先生这本书写的序言。多谢大家，下一 part 继续。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马基啊，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歌曲就系我自己嘅拍台作品《诺贝尔爱情奖》。 想每夜陪你看天象，满天星献唱，想每日能够给呵护，爱你是理想。 整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仔啦，起初她遇到她的另一半的时候呢，如获至宝啦，即是好像得了一个奖这样的。咁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洗礼呢，你都知道啦，有时男人是比较花心的。咁这个男仔呢，她就变了心啦，咁最后呢，她都决定放手的。 开始仿佛得了奖，愿意一世去分享。终止不堪这创伤，看着你呼吸都缺氧。Oh baby, I'll let you go, 认清楚这真相，努力过，接受过，然后决定退让，以自由替代领奖，无需勉强。漂亮到边哭边拍掌，第三者都敬仰，受重伤在最后建立这伟大形象，我不当女友，也可当自由。 在整个过程之中呢，我接触得最多就当然是监制啦。他真的会教我啊，有些感情的位置呢，他会叫我你幻想啊，哇前面有些什么发生得很漂亮啊，或者哇你好憎爱人啊，你想他死啊那些这样。所以录完那个零钟头之后呢，其实是很累啊。 Oh baby, I will let you go, 付出不必分账，只诺贝尔学会留大爱在世上，放下情感竟勇敢赢得。 以前大家认识我呢，应该都是因为我是一个 DJ 啦。咁而家呢，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呢，多一个身份俾自己就係歌手啦。咁我好希望可以喺下年年尾嘅时候呢，出到一隻即係完全属于自己 EP。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係马基。 郭博士答客文。 我请你读翻个英文作文。喺第二 part 开始，我哋请阿徐家杰兄读埋刚才嗰个英文版本嘅序文，系我帮佢写嘅。 It is intriguing that Thai boxing, an art that demands the ultimate mastery of the human body and mind, was developed in a country that is free from warfare for the past 700 years. Mr. Choi has spent over a decade to explore the depths of the art to compile it into a book.May the virtues of martial art and the path of the master so vividly portrayed in the book be everlasting. 在这里很严谨地很多谢郭博士对我们的支持。 很少人想到这样写的，因为人们不知道泰国在亚洲是一个奇迹，他七百多年来没有受 殖民化 的摧残， 亦未被人殖民化过， 没有受过第一次大战的摧残。亚洲有两个奇迹，第一个是 澳门， 澳门也是的， 澳门是的，他第二次大战都没沦陷，第二个是泰国。当年天皇就借泰国的路是去打比马， 有些人说那方面就泰国人聪明，即是泰拳让他聪明， 他有些交情的，有些交情的，他泰皇和天皇。 呢本书咧，我哋到时出嘅时间咧就会公开同大家讲嘅。咁有啲网友希望可以收，值得系一个收藏嘅。 我交代下，仲 我哋咧就会，我哋会同阿徐兄订购一批咧，送去嗰啲世界每个大学嘅图书馆作为收藏，要流通。 咁我哋香港都有两三个师傅上咗名噶，咁有相添，咁啊到时先见啦。 系咯，咁啊。 系啦，啱啱 chat room 咧又有人啦，想问下你关于咧之前啦话佢上落楼梯膝头哥就痛啦，咁啦就问完博士你之后就话每日咧拍脚二十分钟，咁而家就好咗好多啦。 饮咗我哋嗰啲水啊，教佢点样饮水。 系啦，佢就问到每日如果做二十分钟会唔会过多咧？ 嗱呢个咧第一就唔过多啦，你唔使话搏命嘅力嘅。点解要做拍脚同嗰个平手嘅甩手功呢？又讲一啲秘密，大家忘记咗，因为啲人出世咧唔记得咗好多嘢嘅。刚才我讲嗰个七岁变一变，七日变一变，人一出世，无论你男女，手掌啊向上打，只脚两边撑嘅，知唔知啊？ 系啊。 有冇记忆啊？啲 B B 仔 咪 手下喐下， 佢手喐咧，但佢手指功唔开嘅。嗱，刚才我所讲嘅内功啦，唔系佢个手指功喺入边呢只唔出嚟嘅。嗱，刚才我所讲嘅内功咧，就话你个拇指揿中间，就系嗰个系 B B 仔动作，但系个 B B 仔嘅手指功咁咧，佢抓嘢嘅， 系咪不自觉？ 只脚咧咁样撑嘅， 系啊。 因为佢一路成长咧，佢要撑脚咧，你先可以发育嘅。而家我教佢哋练翻嗰个平手嘅甩手功咧，同埋呢个拍脚咧，就希望你个年纪咧，你开翻你 B B 仔时嗰个掣个功能。 嗯、 所以你那个护力呢就来了，即是再行一次，希望拿回你原始的功能、 嗯、 就 你发育那个功能的制来的，但是人不知道嘛，因为 你好少人记到三岁前的事， 当然啦， 何况你记回 你, 你记回你每月的时候那些事是，所以大家网友呢就要好科学看我教你们的方法、 嗯、 我是一个非常超科学的人，如果我冇实践过，我冇证明过，冇根据嘅嘢咧，我系唔讲嘅。呢、这个唔系郭某人嚟嘅作风，因为当年我挑战到我师傅，俾啲同门兄弟话我欺师灭祖啊，大佬！ 你考证考验 我问我师傅，我师傅喺病床，我问佢：我喂，你咩手指揿一揿呢啲嘢算咧？你点红点绿嘅啫。我系我其实个人一行入嚟咧，你已经知嘅。即是你这样东西在整蛊做怪，大家要算一下、嗯、 合算， 其实他一走进来你已经知道了，我师父当堂不敢出声， 有感应、嗯、 我是不是师父，他不敢答我，即是个个人求其你望他已经自己心中有数的，你还扎加依说算一算，你是点红点绿、 嗯、 他都不敢答，所以那些同门兄弟呢就先弟呢就不喜欢我的，我专搞踢爆噶嘛，系嘛？咁踢爆中年版，又踢爆嗰、那个，踢爆嗰、那个。因为我系科学家嚟噶，大佬，所以我研究个人体咧系好微细咧，我都研究嘅。因为你一定要研究拆通晒咧，你先知点样修复佢噶嘛。你唔可以断股四两当一斤噶嘛，对自己又唔公道啊。所以我教啲网友话：，你饮啲靓嘅水，整个玉泉水饮，你所费无几。喂，你每年买啲无厘头手袋啊，买啲换啲电话啊，搞嚟搞去啊，整架车啊，都唔见几万啦。你用翻一万几千保养自己都唔舍得嘅，咁啊耶稣救 最佳投资， 大佬。 嗯。 喂，而家你要顾自己，你唔舍得，呢个天下第一 low wisdom， 呢个系完全冇智慧嘅行为嚟嘅。你搞啲无谓嘢都使钱噶嘛。 嗯。 啊，好啊，今晚入一啲正题，有啲网友好多嗰啲政治问题，特别请你上嚟讲嘅，影响我哋国运嘅问题。 系啦， 问下徐先生嘅意见。 网友啦就问到最近中联办啦就降格啦，咁佢背后嘅政治动机究竟系点样咧？ 嗱，我哋睇个政治动机咧， 嗱你讲 就要睇翻咁多年来喺香港发生嘅事。嗱，我其实就好谷气，唔敢出声噶。因为我想 问，第一先嗱， 等我讲，等我 问你讲先。最嗱，今晚咧好希望咧，我哋冇情绪嘅。 冇情绪， 有情绪。 我要讲真话， 问题咧， 但我 科 学 咁睇，共产党啱嘅，你要帮。 冇错，我科学咁睇，你同我都系中国人，我哋好骄傲，好骄傲。但我睇见官做嗰啲嘢咧，就觉得好唔对版，因为呢，直至到转届习近平上之前咧，实际做好多嘢，大家睇到咧。是脱晒节嘅，唔系佢哋应该做嘅嘢。 中聯辦的角色不是這樣的，不是只是照顧富豪的。我們看到的東西，過節送禮那些大家不要說，大家都知道公開秘密已經，而是實際他們採取了很多措施，根本是跟國策是背道而馳的。嗱，好簡單，我哋有一個叫和平促進統一會嘅，花咗十幾年功夫喺香港建立，係純粹係做兩岸四地大家多啲聯繫啊、文化交流咁。結果因為人爭權奪利，想攞位，想迎合佢哋嗰啲內部小圈子利益，搞咗個大和統會出嚟。 啊！ 呢樣嘢今日搞分裂。和统就和统，点会小变会大？真系做嘢做十几年，嗰个就变咗小和统。班有钱佬就搞咗个大和统出嚟。咁而且嗰个我话系违反基本法，因为基本法唔可以容许中央介入喺香港建立机构，除非系国防军事，啱唔啱？ 唔系，有十样嘢可以介入。 佢就嗰样唔系嚟噶嘛，嗰样系民间团体嚟噶嘛，民间团体佢唔可以喺度搞嘅。 喂，咁你都识投诉噶嘛？ 我已经不玩了，不要烦了。 不是，那你 不是已经知道了太多争议了。而且他那个处理手法呢，令大家觉得呢是不公平的。那这班官是不是做得对呢？这些历史自会有明证。那今天发生的最近发生的事呢，我其实期待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是好事，是向好的方向走。 是鸵鸟政策，即是等他扑街。 我已经反映了很多次了，已经跟他说了，我看不起那些做事的方法。即是我不嬲当他们是有一个联系角色，但是不是他们这样的做法的。你是偏向一方面，是做了有钱人的工具。那些位置有些位置有得买的，大家知道，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是做什么呢？那是不是一个官方机构应该做的事呢？是不是应该自己检点？是不是应该反转他推牌做洗过呢？那我觉得是对的。你问我效应是怎样，将来会做得好一点，是会做到他原来的角色，不会越位。不会侧埋一边，偏向富贵人 家。我哋要公道啲讲啊！佢喺回归前咧，佢哋根据嗰个中央政策去做嘢咧，佢系笼络到一班富豪，系维持到 嗰个方向系啱，嗰个系工作范围。 即系我哋要好公道讲，佢系做咗好多工作，系能够好多富豪咧冇移民，留低喺香港有个信心嘅，呢个功不可没。 嗱喺嗰个阶段咧，嗱讲翻回归前咧，佢哋嗰个统战工作系做得好好嘅。而個目標是正確，亦都係達到指標啦，可以咁講。咁形成咗香港人去扶和國家，支持當時經濟唔係咁好嘅國家，亦都係幫咗中國嗰個經濟起飛。 由老平後咧就開始衰， 開始變質啦，開始變質。 嗱，我哋要補充講，新華社由老平之後開始變質啦。咁啊，而家佢呢個政治動機咧有一樣好處嘅，就係話當年你將個新華社升格，由個中央委員。许家屯嚟揸庄，变咗一个部委级嘅单位，就系、是、为咗方便同嗰个中英会谈同彭定康对行啫嘛。但佢回归后咧，佢应该而家就执翻正啦。你就你一个香港嘅市级单位嚟啫嘛，你系一个副部级嘅城市，同深圳应该平级嘅。咁你揾个中央委员部委级嚟揸庄，咁中联办咪骑住香港嗰个特首咯？因为中国好兴计大细噶嘛，第一级半级都死噶嘛。好啊，而家佢又啱啦，将个中联办降翻格，你又恩大喺港澳办下边一个驻港嘅办事处，派个副主任嚟做香港办事处嘅主任，咁咧就变咗我哋嘅一个特首咧就容易做啦，就唔使睇两档面口。咁睇两档面口冇所谓，咁你港澳办当年同中联办仲九下九骨。但你中聯辦咧，中央部委係中央委員嚟揸莊嘅，差唔多你代表黨部咧，你差唔多係大過港澳辦主任半級嘅大佬，咁你點搞啫？即係三腳凳係高低三腳凳， 特首佢就矮曬， 你實使噶嘛？所以啲人話我點解集集鬧呢班唔家產咧？我梗係鬧得你啦，我又唔使靠你，我有兩個錢，係咪啊？我共產黨過你，你班共產黨夠我廉潔咩？係咪啊？我同呢啲黨部長十幾廿年交情，係為個國家請命做工作噶嘛？我係咁串噶嘛？我唔使俾面你噶嘛？係咪？張永生俾我鬧到撲街啦！啱見到我見鬼咁啊，當係咪先？所以咧，而家佢係撥亂反正。咁你個變咗中聯辦，俾個澳告辦接收咗，香港係得一檔嘢啫。你特首我淨向個人交代，我唔係向你冇從屬關係。我有咩问题同你讲声，你转达翻俾国务院港澳办，咁你嗰个 清晰 畅顺咯。咁家产唔系你嗰啲做官好惨喎，我做地区嘅民政主任，有啲咩举办活动，你中联办派个咩地区主任企喺侧边， 咁究竟你揸庄我揸庄啊？系嘛？因为 你玩晒佢啦。 有乜事唔知拍边度门啊？ 所以咧，呢啲系好坏嘅制度嚟噶嘛。而家佢哋中国系前进嘅，所以我哋咧一定非常欢迎呢个制度嘅，对香港系非常好嘅。咁啊，香港市民亦都要睇到佢哋嘅进步。咁同埋要讲一声，我哋攞金牌，你话啊好嘢，国家国荣啊，鼓掌。俾日本仔恰中国派兵，你又鼓掌。等于我哋香港人个心态噶，有事咧揾差人。好啦，到你行街俾个差人踢斗咧，攞身份证你冚家铲发晒烂渣，系嘛？差人抽你牌，咁你又喺度发烂渣，咁你唔错，人哋唔抽你牌噶嘛？ 嗯、 我哋睇一个政府都系，共产党有佢系呢几十年嘅成功一面，亦都有佢一个好失败嘅一面。呢、這个我哋系要一个很公正嘅评价。有咩第二个问题？ 咁啊，最近啊都有即系 有个网友，我啲车路都问啦，系啦， 系啦，系啦，都关心到啦香港嘅政治啦，就包括咧，想问一下究竟刘江华啦，即系而家最近被即系派位成为呢个啦政制同埋内地事务局嘅副局长，你又点睇咧？ 阿徐兄点睇？ 我如果睇往绩个人往绩同埋呢个大气候咧，就好难令人信服咧。刘江华系政府想请佢入去嘅，咁肯定系有人喺后边支配啦，觉得有咁嘅需要，或者策略上要有咁嘅部署、咁嘅安排。咁呢样嘢咧，是否得到民心咧？大家好明显啊，净系睇喺传媒得到嘅反应都系大家系一面倒，系反面嘅，系负面嘅。咁因为实际佢有咩往绩，大家睇到民望冇。而是那個個人的魄力，個人 的水平，大家都看到是不是太突出，值不值得做這個位置，是否能夠駕馭這個這樣的職務，大家真有很大意見。我相信 我補充啦，這個是一般市民看法，因為我是旗手來的，旗手是很冷靜，不可以錯，你一計錯了，你就輸了一盤棋。你說的話梁振英想到，梁振英班擦鞋仔谂到嗰、那个反应，香港班土共左共都会谂到个集团，共产党更加一定谂到，系咪？就算香港，我相信有班有啲左派人士，喂，你唔好搵呢件嘢做啊，实死噶！唔该，而家风头火势，你仲拱我出嚟，咁啊，争眼嗌交。但呢次都系一个好高嘅棋着嚟嘅，玩政治你哋唔系够共产党玩嘅。但而家我啊坐咗呢度，我梗同你督爆佢啦。点佢搬呢个人出嚟咧？佢几种利益？第一，共产党今时今日佢令到靠拢佢嘅人感觉咧系有得捞嘅。 嗯， 蒋经义， 喂，如果部咪成部走晒咯？我输埋，而家佢刘江华吴家产卖有求荣，转嚟转去卖咗你共产党份，冇得捞。咁嗰班友都自危嘛？佢整呢个嘢出嚟，但要老实讲说话。刘江华是一个人才，喂，做衰嘢唔系咁多人可以做到嘅。你去做啊， 弹佢 啊， 弹佢。 唔系，你做啊嗱， 我做唔到啦。 我咪咯，咁你做唔到即系你 即系我 输 一手，输一手。 你输俾佢嘅，因为我做共产党，我都用呢个人。第一，我话翻俾人听，你跟我搵食，我一定撑你。好啊，佢用佢嘅长处，佢再搞啲衰嘢咧，喂，佢唔拎佢出嚟咧。而家你睇佢左派集团冇人才同嗰班咁嘅扮假民主嘅人斗队㗎喎。係咪呀？咁你都有兵先得㗎，喺立法局嗌交冇人，所以佢做返林瑞麟嘅角色，将来咁咪同你斗队囉。係咪呀？咁刘江华冇错㗎喎。 哦，佢梗係啦。 喂，我冇，第一每个人有佢嘅选择。 嗯。 良禽择木而栖。我跟共产党搵到食乜大佬，跟你呀、啊、做黑衣啦，踎喺人网嗰度，唔通跟你上街呀、啊、派个饭盒返嚟呀，唔通跟你执人几条草呀、啊、一日收几嚿水去示威咩？佢梗唔制啦。所以我哋唔可以咁评论个世界，佢有佢嘅选择，佢亦都有佢选择嘅代价。佢而家行出嚟俾你妈咪係代价囉。佢认为我俾你孖我值得嘅，我收十几廿皮，继续仲有仲有前景嘅，系嘛？迟下封爵噶，做人大常委都得噶嘛。但系咧，佢要过关喎呢次。嗱，第一佢出嚟咧，佢啊有啲人啊减轻特首嘅压力啦，闹佢多啲啦，分醒啲，唔使集中精神闹梁振英啦。咁梁振英又唔怕你闹嘅。 因为佢啲人咧系自细训练出嚟噶嘛，我点会怕你闹啫？等于黄毓民话：，哇，博士啊，吴家产几个老婆，我唔惊啊，我攞咗免死金牌，我同老婆，我而家话嚟，我搵紧第十三妹啊，所以佢而家你梁振英嗰啲唔怕你闹嘅，所以你成班跟共产党搵食嘅人咧，你啲人闹佢，佢当你吹歌唱歌嘅啫，我揸住个权力，佢得闲仲可以出嚟个传媒，喂，你哋个社会要和谐啲，多多包容我啦咁。他又讲错一个字，他叫人纵容他嘛，他咪叫人包容他啊，大佬，即系话你包容他做衰嘢。咁啊，而家咧个局面咧就好古怪嘅，将来，究竟刘江华个结局系点咧？我私人评价咧，佢会俾共产党用到佢尽，用到佢尽。 咁如果达到要求冇所谓噶，梗系用啊，人总要用噶，唔系边 佢话呢个 有马啫，总要有马噶嘛， 系嘛？咁佢又冇所谓噶，我使乜识你啲人啫？系咪先？我跟住阿爷有饭食，系嘛？ 咁呢个正常嘅，系正常嘅。 你话咩你嘅事啫？佢都有立场，佢都有佢嘅拥趸噶嘛。 当然啦，当然。 话你话民主社会，你成日讲话民主社会，民主社会你咪接受人哋个行为咯？ 嗯， 系咪先？即系我私人见解，呢个叻仔嚟嘅，值得用。因为好难揾衰人做嘢噶呢个世界，扮君子正人君子多嘛。譬如我公开招聘一个人要做衰嘢嘅，咁唔系咁容易请到噶。 嗯， 你都唔做， 丑角难。 俾双票人工你，你唔会做噶嘛？系咪难揾啊？所以共产党高招噶玩政治，第一佢话俾你听，我哋唔会撑输俾你嘅。 嗯， 佢因为喺政治上睇咧，我一定维持政府个强硬。你反对你嘅事， 停。听进， 你明唔明啊？去到尽。第二咧，我笼络到而家跟我揾食嘅人， 嗯， 佢哋仲可以有 一个样板嚟，一个样板， 系啊，高手啊，共产党。但系我第日教你哋点样扇啊，杀华仔啊，呢度有一扇佢就死噶啦。 其实喺英治时代咧，讲翻转头，佢哋都做好多呢啲嘢噶，将啲所谓 loser 失败者，资质唔够嘅，质素唔够嘅，或者系输嘅。减粗将佢捧上嚟，仲要叫啲强嘅让路，咁你嗰个咪终身效忠咯？佢效忠之余咧，其他见到咪流口水，哇！ 系啊， 跟阿哥行，跟阿姐行，咁掂嘅，就系咁啫嘛。 又有生意做系嘛？系咪封爵啊，大佬？你邓连元咁啊，唔该头大身细都有得捞啊，大佬。喂，我老友离咗婚，有人介绍呢条女同我好朋友相睇噶。 头大身细， 你知我老友喂大佬，介绍细佬喂细佬呢单嘢啱你，你有冇整件咁嘅头大身细嘅八婆嚟？嗰个邓丽如啊，咁咪几难嫁嗰件嘢，知唔知啊？ 着事啊，着 大气啦，嗰件嘢真系睇见都晕啦，即系系咪先？喂，第二个问题， 咁啊就系有网友啦，又问到咁而家。大陆啦，你知啦，好兴用网络噶嘛？大陆咧就用网络去点名反贪， 系啊，大镬嚟噶呢镬，大镬 啊！究竟前景又如何？ 嗱，你又开车你个饭啦。 嗱呢个， 你认为适唔适宜咁做法先？ 呢个系一个开始啫。但开始之后，你一定要升级，一定烧落升级。咁但系呢个过程必须要经过，直至到有真实嘅廉政建设啊！呢个开始嚟嘅，因为佢嗰冇一个投诉文化，喺街边嘈啊，有人嘈啊，真系向嘈啲官咧，而系咁样点名式去。追杀嘅咧系一个开始。 喂，而家乱督背脊， 避唔到噶。香港一样有。 仲有砌山猪肉、啊。 香港冇咩？香港不老都有噶。 整条女贴你个头上去掟个网，啱啱查翻嚟咧，原来咧你俾人屈嘅。 我哋 但系撩咗你以前啲苏有屎出嚟喎，咁点埋尾先？ 我哋唔好咁天真。我哋依家投诉人哋贪污好，或者系扰民好，好多投诉都系半恶意，或者系基于不智啊，基于或者系冲动啊。真实是为香港建设、为市民、为公民心去投诉的 percent 好低嘅，大部分都是唔妥，见波你升到，我升唔到，你过到我就投诉你，话你偏心啊！见功好，做生意好，你一出咗位，你成功，人哋又插你，呢个是文化嚟嘅。但系经过一段时间嘅社会发展咧，做官嗰啲或者做当权嗰啲就掌握到咧，就知道点样用一个平衡心态处理啲问题。共产党都一样噶，这个投诉文化将会。激化咗，到某一个阶段咧成熟啲人就冷静翻啲。但系中国好大，时间可能要长啲。但系随住公民教育好啲咧，或者啲人嘅生活水平高咗咧，就相对嚟讲会向好嘅方面走，好过黑箱作业，肯定嘅。 但系有好多人咧认为佢哋一个权斗嘅部署嚟嘅，点解咧？因为习先生唔系老一辈嘅 革命领导人，你唔攞呢样嘢出嚟，佢点浸到个场？ 呢、這个投诉系必然性噶啦，因为你 开放呢一个投诉渠道咯。 因为你压唔到啊，因为依家普遍国民好市民 好，你如果个个如果等于以前你廉政公署都行特赦，因为我老友嗰时做处长，佢喂大佬，你家私先唔好查啦，而家我由头，你不如攞我嗰个打，每间差馆。由头到尾咧排队行嘅坐，有啲啊坐半年，有啲坐一年，有啲坐两个月监，咁啊当算数特赦，一个个都有份啊嘛。 如果你话 咁咪中国咪冇官做嘢咯？ 你如果话将中国啲官全部要自己要摊牌出嚟吓奉献或者交工，当然间呢个问题系好大好大 好技巧嘅特赦，我相信 系其实系高高深学问， 要好技巧嘅 好技巧嘅特赦系做到嘅。咁但系点样做，边个时间做，亦都系艺术。你咁快话特赦都未开始，咁人 唔需要， 你 系 咪做嘢啊？ 明示特赦嘅， 你 系暗中特赦？好似嗱，我个人嘅标准系咁嘅，你贪污冇去伤害人命，唔系夹硬屈人嘅。你中国全世界都有啦，而家香港贪污都犀利噶，佢哋好技巧化咁啊，高度技巧化啊，啲顾问公司啊，维威威啊，自己落听打系啦，佢哋好技巧化嘅，跟住立正税俾你噶嘛。但如果你那班共产党员贪了污的钱走去外国呢，就要杀无赦。因为你贪污回来的钱用回社会呢，社会不死的。也 有个良性效应。 因为你是变了催谷那个经济运作嘛。我又起楼又买消费品又成又做。 香港买东西。 又在香港又在国内自己用钱，老婆仔女又父老用钱，你是催谷那个社会的经济嘛。好，但如果你的干部一贪污咧，啲钱咧调去外国咧，我觉得呢啲咧就唔应该特赦嘅。 但 系 有 个界线， 仲有另外一个角度嘅。你讲到贪污呢样嘢，其实唔系净系话执法咁简单，或者公义咁简单。其实以治国嚟讲咧，你要俾啲市民消消气，俾啲国民消消气，因为佢有咗个制度咧，你个嗰个当权者咧得体好多。我有呢个制度，市民做得点系另外一回事，但起码有个机制喺度俾市民发声，俾市民去消气，好过你压抑。你压抑嘅时候总会爆嘅， 有怨气咁啊， 有怨气就爆。所以佢从消气角度咧系赢咗噶啦， 诚信公正咯。而家即系话你要推行邓小平嘅精神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诚信 有问题就处理。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中国嘅贪污咧系你哋唔知道，有啲干部贪污点贪法噶？ 怎 樣一般做到去到部长级的人呢，被你踢爆贪污呢就不多的，如果个人的比例。所以他中国的贪污在世界上呢不入榜的。即是与这么多公务员，而是得这么少人贪污，中国是算少的。 为什么呢？ 他公务员多嘛。 哦、 即是根据那个比例。好，但如果去到那些封疆大臣的贪污呢，他们呢就是集体设计一啲嘢好过瘾嘅，即系好似陈希同咁，佢整个乜乜公司，外边咧就游灰水嘅啫。咁啊，有个俱乐部，大家夜晚去跳舞啊，搵啲靓女嚟啊，食靓嘢啊，食剩咧就大家都享受嘅。即系变咗咧，你过唔到一个瘾噶。 嗯， 佢一齐齐大齐齐落晒镬嘅， 齐齐过头。 咁啊好啦，咁呢个系公家消费噶嘛，所以叫佢哋咧每年饮食啊都话要去咗几千亿噶嘛。去考察啊、旅游啊、成啊咁，好啊！但佢嘅私人贪污咧，系中国嘅特色嚟嘅。外国好少话拉群结队贪污过，如果佢个人嗰个家族，因为中国人嘅文化咧，有嗰啲同乡会啊、宗族啊、村啊、同村兄弟啊、乡里啊， 美国人就个人 冇嘅冇嘅 个人文化， 所以佢贪污系一个因嘅啫。但中国人贪污系哇，姨妈姑姐行乜难搞一堆嘢，自然有人卖你账。所以他当年呢是曾国藩最好的，邓小平都 OK 的。邓小平所以他做这么久那年大官呢，邓小平是从来没有回过家乡的，去完法国读书，他就不给那些兄弟姐妹呢用他的名字，也不希望给人呢搭他的朵的。即是你想一班以前的老革命家，现在我还有一个老的革命家跟我合作的，那个党部长。佢连打个电话，令佢个女喺个第二个企业度咧，系多成五六倍人工咧，佢个电话都唔打嘅。超过五六十岁嘅老党员，我哋值得尊敬。 好有原则噶， 好有原则嘅。所以而家佢哋呢个咁嘅，会清除呢个歪风咧，系佢哋个党咧，系发觉咧，自薄熙来嘅事出现，同埋喺个社会嗰、那个网络文化咁。 時間咧，你係冚唔到啦。 翻翻嚟頭先你提嗰個問題就係、是、以法治國咧，嗰啲法係唔掂啦嘛。咁依家就用以憲治國啦。 佢一陣間好似有網友都問到呢個問題。 係啊，就係有網友問到啦，最近習近平啦就上台啦，做總書記啦，咁就強調呢個以憲治國啊，即係憲法啊。咁其實會唔會成功到咧？ 阿家杰兄讲下先啦，会唔会成功咧？嗱，要有啲咩因素 能够讲任何呢啲咁嘅工程咧，唔系一日做得到嘅，系一个好长时间先达到指标嘅。咁你依家法中中国法制系都系一团糟，虽然间系多咗好多法律，但系繁复到咧，你根本都好难跟从。嗱，嗰啲税务法就好醒噶，揸得好紧啦，肯定中国啊控制得几好嘅。而其他但系刑事法嗰啲咧，我哋头先睇到啦，就包括个贪污法咧。是根本就搞到他用上有对策下有对策，他又搞到结网啊社团，变成大家共同拥有的罪行，变成大家分肥的，变成你是无法可治的。他唯有回到他的根源那里，从宪法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怎样用宪法呢，带人的人用宪法带人的人去做事，去依照当是一个规则，大家跟 着。但有很大进步咯，下一拍回来继续。 好事来的。 我电话多少号啊？电话几多号啊？一阵间有网友可以打电话嚟问问题。2789-27899好似系咪啊？2892-78892892-7889你哋网友有电话可以打入嚟。多谢 Jessica 同阿徐生，下一 part 我哋继续。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龙小坤。今天同大家介绍的歌是《谁可听我唱歌》。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 这首歌呢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他见到我唱了很多的二次创作歌曲啦，唱了很多的 cover 歌啦，他就问我乜你没有自己的歌的咩？那我说没有啊，那他就说不如我送首歌给你啦，这样。那么于是呢我就很开心地去接受了这首歌啦。 随意的把握谁好，嘲笑不需太难过，亦不需要反驳，谁可静听我唱这歌，站于街中的一刹感动过，来一起哼这歌。 作曲的朋友都是这位粉丝的朋友，就是 Ashley Hand， 作词的就是陶国祥，而我亦都有去即系参与呢一首歌嘅填词嘅。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古怪的眼光里唱着我的歌。 这首歌的内容其实大概都跟很多歌者的心声一样，有哪一个人可以真的即使我戴着面罩他都是很专心地去听我的唱歌的呢？ 随意的把握谁可静听我唱这歌，纵使及嘲笑不需太难过。 其实收到这首歌我就会觉得其实网络的力量真的很大，我是香港的人，而我可以收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是一份很好的心意。虽然他广东话未必可以写得很好，但是他都很尽心去写到我想要的故事。我们一起去互动期间，其实已经很促进到大家那种交流了。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龙小坤。 郭博士答客文， 我开始补充啦。第三 part 我开始补充啊，徐家杰兄嘅正话啊 ，Jessica 你问嗰个问题就 系话，先问到啦，系习近平强调依宪啊，治国啊，可唔可以成功咧？ 先话家杰讲咗咧，系啱一半嘅。啱咪啱四分一嘅啫， 哇，好劲喎！ 啱四分一，啱四分一，呢个系一般人嘅睇法嚟嘅。因为中国共产党个极权国家咧，佢唔去到水浸眼眉咧， 佢都唔处理问题。 国家水浸眼眉，佢都唔睬你。 嗯， 佢唔烧到自己嘛？呢、這个要回顾翻一段历史啦。就小弟当年就借江泽民嗰段历史咧，先能够提出依法治国。而家依宪治国，我系升咗级嘅喎。 嗯， 佢点解当年我可以喺中国搞到咁多书，落到去农村，团中央帮我哋手，所有成几万间农村，我哋啲书送落咧？点样打官司？点样用法律保护自己？ 投诉 教啲村民点样告政府啊，大佬！我系十几廿年前我做嘅，而家先公开个秘密。平时我唔讲呢啲嘢嘅，因为我唔需要讲嘛，我做工作。但我當然有很大權力 back up 啦。當年我的書印完咧，要找李瑞環背書簽名，我的拍檔部長李瑞環簽名，仲要找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簽名嘅。哇！你送就落書落去，咁啱叫村嘅人告政府啊！你未行入村嗰俾人收咗你工啊，大佬！嗰時第一單李旺陽啊，叫郭兆明啊，唔係話李旺陽係咪？ 係。 所以當年咧，我好轟動嘅喺中國，我搞啲圖書館，開埋學習班，點樣用法律保護自己，點樣去打官司，跟住咧，你日常嘅農民嘅法規係乜嘢，全部咧係落村嘅，喺低層咧係要做呢個工作嘅。點解做得到咧？江总书记，你先念得叫佢落去做总书记。喂，邓小平，你唔好搞啦，你整两件都唔掂嘅，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都落台。喂，呢次临到我点名啦啩，咁啊点咗个江泽民上嚟，变咗李鹏冇得做总书记。好啊，江泽民啊，腾腾震嘅啫，大佬，组织调动冇人可以抗拒。 嗯， 共产党嗰个制度好过咁啊，我去组织分派你，你只有一时冇得捞嘅。 组织行为。 你螺丝钉嚟噶嘛？唔理你几大官，去到啦。你知唔知道世界上边个海最深？阿李伯伯问佢一嚿云。嗱，我话俾你，中南海系最深嘅，即系等于当年 Camden 第一任做总统，佢都唔知白宫个海又深。佢上场见到白宫咧，开亲嗰宴会咧，咁加餐咁多六七十岁嘅，仲喺度腾腾下，又捧嘢，又招呼人咧，佢又觉得唔顺眼，咁啊炒咗几件。俾人害到扑街啊！大佬 Camden 美国总统，原来喺白宫企喺度嗰啲啊，执字纸都有小账收噶嘛，招呼啲宾客。谂紧你炒咗鱿鱼，咪翻去告嗰啲枕头撞咯。呢个系话嗰个国会议员嘅姨妈姑姐嘅亲戚， 系咪有线？ 中南海都系，逢喺中南海踎咧，你知边条线？咁多派系。当年周南做社长喺新华社嗰阵时，佢同我食饭。我喂，我周南，你都管下你啲马仔，话佢阿吴家产样衰，佢唔出声啊，博士，佢咁啱嚟得香港，唔知边度先，无端端踩咗个地雷，系咪啊？有人害你噶嘛？即系佢要有关系先得嚟到香港做干部，冇线唔嚟得，因为香港系一个游水位啊嘛，当年，系咪？即系起码嚟到都舒服啲啊，有识多啲人都有啊嘛。所以咧，佢嗰个中南海个架构咧，就系等于我哋而家清朝嘅慈禧太后。铺铺要估嘅，每个地雷你都会踩死嘅。而家你而家梁振英上场咪猛踩地雷啦，啲公务员害你噶嘛，唔重要都唔扇你，系嘛？你踩地雷噶，等于你而家你梁振英拎出啲嘢出嚟，咁边知咁多诶嗰啲 plan 啫？ 背后有人啦、 啊，系咪？知唔知边个放料出嚟啫？ 冇鬼冇事。 好啦，咁啊，因为江泽民基于咁咧，你冇嗰个兵权，你又冇文武两种权，你都冇噶嘛。咁咧，当年小弟咧就乘虚而入。喂，你老细乜嘢权都冇喎，咁啊喺度腾腾震唔掂喎。嗱，我同你搞档嘢，俾人投诉，教人告啲冚家铲，咁啊你咪有人投诉，有人告佢啦，咁你咪杀人咯，借刀杀人咯，话佢违反法律咯，咁啊公开嗰个民公开嗰个俾民间要依法治国咯，就咁搞出嚟嘅。 做个样 板，所以我啲衰咧就落得到嘅。但呢套嘢咧，佢当年呢个依法治国口号咧，就对。人民攞人民嘅民意 去维持自己个人嗰个位坐得稳嘅。今日习先生要依宪治国咧，佢攞呢个宪法嘅权威咧，去针对党内嘅，即系话而家，但喺我哋民间咧系好现象，因为喺中国共产党嘅历史咧，彭真都问过啦，喂，究竟我哋系法大啊，党大啊？ 嗯， 答唔到噶喎， 佢依家答咗宪大， 而家答到你啊嘛，佢将个宪法搬出嚟， 最高 系凌驾于你任何党员，你个党咧都要跟个宪法嚟去做工作。 嗯， 喺嗰、那个呢招几高噶， 但系我哋市民开心噶喎，嗱，好似今日我哋讲嘢，或者而家佢系顺便开放埋嗰个出版社俾人入去，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譬如我哋香港人或者要提出意见，我哋可以。好神圣咁讲噶，我可以引用宪法授权俾我去利用你而家嘅制度去争取我的权益噶嘛，系嘛？我哋市民而家有得受宪法授权啊嘛，如果你依宪法治国，你 有言论自由噶。 我你因为你公开咗话依宪治国，我咪可以光明正大。而家我行使宪法授权俾我嘅权力， 去做一啲嘢 喺你嗰个合法制度之下，去争取我应有嘅权益噶嘛，系嘛？即系你有据可依啦。就算你嘅党员想滥权，你一违反个宪法嘅话，个宪法唔啱嘅话咧，你个共产党员你冇得凌驾呢个宪法。对国家的人民是多很多保障的，所以最近他们都筹备开放出版社进去的，所以你变成香港是好的，那你不要强项，你香港的基本法，你是宪法之下的小宪法，如果你的大党或者香港的搞抗争的人，你不是全部搬基本法出来跟你共产党，喂，你中联版现在你改了的港澳版，你出什么声音，一国两制嘛，依法治港嘛，你违反基本法，你有依据啦嘛，因为你个总书记正式行政公文宣布咗依宪治国嘛，但以前唔系噶嘛，模棱两可噶嘛，究竟你用行政法用咩法呢？所以对香港市民咧系有用嘅，即系亦都睇到我哋国家，佢共产党唔系想好，佢想贪污万世，但佢知道咧喺呢今时今日嘅网络资讯，喺嗰、那个民間嗰種咁嘅文字開放咗咧，佢係唔可以再用以前古老套方法。 佢啲益壓就唔可以啦。 佢唔可以益壓，佢一定要疏導嘅方法。咁啊，徐家傑興補充。 所以呢個咧，我睇法係一個強心針，無論對個黨裏邊嘅 健康嘅 黨裏邊嘅反對勢力好，或者係喺民間嘅不滿好，甚至乎係外國對中國嘅睇法好，都有良性嘅一個效應喺度嘅。 即係我有官司打啊嘛，大佬。 有法有得讲，有起码有规则，有啲规则系咩先？你起码都模棱两可，唔清楚，冚唪以人为本咁啊死噶啦！ 同埋对你习先生嘅管治咧系有 权威性 噶嘛？ 权威性， 你违反咗个宪法，你党员我都可以杀。 有依据咁样去做， 有依据做嘢嘛？就唔系话将嗰个人治意识咁高啦嘛？ 嗯， 系咪啊？第二个问题。 好啦，咁啊，亦都有网民啦，关心翻香港嘅问题啦，就系梁振英啊，究竟上台之后都好似冇乜做过嘢咁啊？究竟啊？ 有做嘢。 系啦，即系佢系比较有网友认为佢系度日如年啦。究竟点收科咧？ 阿徐英点睇啊？ 嗱，作为一个， 喂，你做梁振英会唔会学咁咩啲咁嘅镬先？ 如果我做梁振英，我第一时我揾阿郭博士翻嚟帮我挡咁啲先，起码佢有智慧，识谂嘢，睇远啲。 唔系你会唔会咁样咩？ 梁生话：首先我表个态先，我唔识梁先生。 如果你有僭建，你会唔会咁样咩镬先？ 如果我有僭建，我第一时间咧就会。即系如果当然佢话，如果我自己唔知道就冇得讲。如果你知嘅话，第一时间唔好听第三者意见，公开话喂唔该，你屋宇署第一时间出张 summons 俾我，传票俾我，我或者个人或者请代表上法庭，罚几多钱，罚几多钱，我一定唔抗拒，照罚如意，我尊重法律，案件就咁完全圆满处理，罚纳税人要罚我照俾。无话可说，冇得讲，我依法律啊嘛。以前英国喺入到嘅时候，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有律政司长，当时叫律政司啊 ，AG Attorney General， 一样超速俾人告，咪上法庭咯，咪罚钱罚完死，冇人讲嘢噶，讲咩？法治啊嘛，讲嚟冇用噶，我承担咗法律责任，你仲讲咩？你咗隐瞒或者拖延咧，只系将个问题仲恶劣化，将自己仲摆上个不绝对系不利之地。所以呢个其实一个 教训嚟嘅， 因为佢有少少报应嘅。 哇，讲到咁深 嘅报应， 因为佢用呢一套嘢咧去踢唐英年啊嘛。 系， 如果佢唔系当年去去竞选，用呢套嘢咁样去赢咗唐英年咧，就个社会冇咁大反击嘅。 系啊，咁即系， 所以又反击到你而家佢龙女居龙女鸡作反啊嘛。 即系我哋朋友曾经讨论嗰个问题，如果大家叫所有立法议员出嚟，大家将自己嘅僭建公开晒，我想好多人收口。 嗯， 边个自己有楼宇嘅个卡帕唔见得个棚，地牢唔挖深一啲，或者系花槽建出一啲，如果真系要整顿咧？好多人都即刻马上封口， 呢个系八婆文化咁样。 唔系，如果咁要打交就咁样打噶啦。 唔系， 不过冇需要，我觉得唔需要。 佢嘅理由点解咧？嗱，我系市民，我中意僭建吹啊。 唔系市民讲议员， 唔系我议员，我而家啲议员， 喂，议员要负责咁大佬。 咩责？即系我又中意做议员，我又中意僭建，你吹咩？而家陈格林嗰啲黑衣咪咁咯。陈格林喺度啦，唔拆噶。但你特首我唔同啊，因为特首咧，你系全香港嘅， 其实所有公职人都唔应该。 一把手，你唔可以发烂渣，因为你嗰啲烂鬼议员咪得咯，佢揾几皮嘢过去陈建文之流，冚家铲起咗咁多僭建摆喺度，佢咪得咯，因为佢嗰啲又唔需要我哋责任信任佢噶嘛。 嗯， 系嘛？ 佢就唔理你啦。 阿爷同我整够票，我而家踎喺度， 唔系 你吹啊， 坐享其成。 系啊。但你做到特首咧就 唔可以 得 嘅， 你做到特首咧 精神代 表。但佢而家点埋尾咧？个网友问你点埋尾喎？ 嗰度咧，我哋客观睇睇先好唔好？因为咧嗱，我唔识梁生，但系我觉得任何你请个伙计，我当佢系我哋嘅伙计办，系我哋香港几百万嘅伙计，我哋出佢嘅粮嘅，我哋选佢出嚟，佢要做嘢。你想伙计做嘢，你唔好一巴冚佢坐喺度，等佢坐喺度下冇用噶嘛？你要佢做嘢，俾时间佢做，俾机会佢做，做得唔好你先闹。呢家唔使你闹佢大包， 即系话你要包容梁先生， 唔系包容， 即系纵容， 唔系纵容。佢 包庇， 喂，佢错你梗要打佢啦，睇下打得多少嘅啫。但系未系时候，你任何用人你莫疑，疑人又莫用。你整咗个上嚟，呢个系现实，你俾啲时间去做嘢先。 而家唔止整佢一个上嚟问题， 咪成堆人上 嚟，一抽一愣， 但系嗰度难搞啦。 就一抽 嗱，嗰度另外一个问题啊， 成扎嗰啲嘅 喂，好明显有啲唔系佢嘅人，有啲佢嘅人，有啲唔系佢。 佢成扎友咧混合剂咧，变咗嗰啲木 就复杂啦， 白蚁混杂一种杂种， 嗰啲沙尔菲嚟， 蚁食蛀虫， 周边系 又吸血又蛀你嗰个建筑物啊嘛，蛀你个社会制度啊 嘛。白蚁嚟啦，咁点解？ 所以话佢清场咧，但呢个你放心啦，搞政治你哋唔够共产党搞嘅， 共产党会帮佢谂。 佢整好晒，时机成熟，再睇你唔对板咧，就全部清理场，全部清理场。 时间问题，时间问题。 共产党点当你香港咩件事啊？ 湿湿湿， 佢又唔会惊你嗰啲泛民搞到作乱，弹丸之地系咪？只不过俾你唔好烦阿爷。其实佢都叫做嗱，老实讲，我哋唔系光共产党讲嘢。今时今日嘅领导人咧，系希望尽量再利用香港嘅。第一，做台湾回归嘅样板啦。第二，香港亦都真系帮咗中国喺个金融市场咧吸咗好多水嘅、哦，几多中资喺香港上市啊？第三，如果香港搞得靓咧，亦都世界上有一个同佢哋系一个茶粉嘅化妆品嚟噶嘛，系嘛？佢系冇人想你弯噶，但因为佢弯之中咧，就话你香港有一班传统嘅左棍，水鬼星城王，仲有一班传统嘅土共。加上你中聯辦有班人基於自己個人利益，佢同佢哋勾群結隊， 將啲優質價值全部破壞， 結派咁咧就冇去落實做好民間嘅工作啊嘛！有幾何中聯辦請你徐家傑攞意見啊？你話俾我聽有幾多鋪？ 嗯， 係咪啊？喂，咁呢啲唔係人才咩？ 你話啫，你話啫， 我哋係串啦，我又唔使賣你帳啦，係咪先？ 啊，咁樣係高貴。 不是高贵啊，我都说我看你不起的嘛，你共产党我面前nothing啦大佬，隻臭啊大佬。 讲文讲武都得。 你说人多啊，你说吟诗作对啊，诗词歌赋啊，琴棋书画啊，不要讲到说 e-book 声商啦，是不是？即是你那些这一代你这样的人呢是曳的嘛，啱唔啱啊？所以你中聯辦你都嚟到香港，你都謙虛啊，大佬！你又嚟到香港乜都唔識，你又唔問啲老香港嘅老江湖，問下攞啲料，咁啊淨係揦一套鬥爭嘅學問，以為君臨天下，咁你咪害死啲中央領導人咯。 好啦，你有个中央领导人廖辉之流，佢未嚟过香港嘅，知唔知啊？做港澳工作啊， 廖公子啊， 系咪先？你冚家铲沟女又叻，系咪先？你老母几廿岁仲喺度坐喺度踎喺度，中国咧就系呢啲咁嘅人死嘅，呢啲咁嘅死人太子党啊，啊，佢有咩料啫？系咪啊？如果有料嘅，香港回归唔会搞到咁啦。你情报又唔过滤，系咪先？又睇唔清，咁啊，净系用翻古老嘅传统喺香港拉帮结派搞斗争，靠九等真派饼仔。今日睇报纸话每人派200蚊，一千名签支持梁振英有两嚿水嘅，咁你仆仆街啫？呢啲系好刻意嘅嘢嚟噶嘛？跟住同啲黑社会埋堆，系咪啊？你啲共产党中联办啲人间有啲人跟啲黑社会埋堆咧，喐嗰个喐嗰个，系咪先？冚家铲个江湖三四线嘅江湖古惑仔死咗，你啲冚家铲民建联真系送殡啦，咁样衰到冇人有噶嘛？啲冚家丢架噶嘛？系咪先？你个党主席啊，冚家铲真系送殡去殡仪馆，你搞边科啊？而家搞革命咩？而家咪打天下嘛？你搞革命咧，可以乜嘢礼义廉耻都唔讲嘅，咪踏求目的。呢、這个共产党当年嘅作风， 肯扭就得啦。 但而家你韩着西装打呔啊，大佬，你要做翻少少似样，语献立过，等啲中国人有啲光彩，就冇学刘主席咁样，刘少奇当年俾人吴家铲斗咧，揸住本中国宪法唔行使得嘅，咁咪扑街啦，羞耻嚟噶嘛， 长发披肩啊， 系咪先？咁我哋祝福梁振英好运啦，系嘛？ 是我哋香港人嘅福祉啊！ 希望 唔系净系佢个人， 佢做得好啲，对于我哋香港咧，都系市民有得益。 我哋应该尽量支持佢。 咗边个问题？ 咁讲开香港啦，就亦都唔单止系网友啊，亦都系我都好关心嘅问题啊，就系香港嘅政治经济出路啊，究竟会系点样呢？ 有冇普选啊？2017 应该有噶啦，走唔甩嘅。边个可以？依家大家都讲紧一人一票嘅嘢。当然一人一票系咪最终解决咧？ 你讲啫，我搞个机关出嚟，你咁啱连门牌都入唔到啊嘛。 哦，咁你就死啦。咁如果咁搞法，香港倒退噶咯。搞个机关入门牌入唔到，咁点做啊？咁冇得做。 即系等于共产党话开十八大代表，佢党员都唔知边个叫佢走去开会噶嘛？你收个红头文件，党委书记话喂，你代表我哋个省去开十八大啦。咁谂翻个党委书记都够运。得个图章，唔知边个吸个图章落嚟，叫你去开会噶嘛？而家你摆喺面前咧，共产党套嘢好搞，好神秘嘅，成班演员摆喺度，有个牌面啊， 戏子全部齐晒。 喂，边个做导演，边个做编剧咧？喂，你连入去北京开会，你嗰张门票都冇噶嘛？佢仲有个终极权力嘅核心喺度噶嘛？ 最终揸 边？但系嗰个系你普通人唔知噶嘛？等于我哋当年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嘅最后权力喺边度咧？你哋一般人唔知嘅，佢嗰套嘢好神秘 嘅。咁喺边度？ 系啊，呢个补少少物啦，即系部位啦， 留翻啲口德啦。 因为点解咧？嗰个系好神秘嘅，所以好似你而家你喺香港，你究竟你嘅政治前景？如果你中国共产党仲有一个睇法嘅，你咁差中意普选直选啊嘛，我咪俾你普选特首整个出嚟，古灵精怪弯咗，咪再收工咯。等香港人心识啊嘛。 嗯， 你知唔知英治时代啲人咁乖咧？点解咁乖啲？ 选咗刘江华都得噶，啊，你选个长毛都得噶。 你政 有咩所谓啫？ 根本 你咪等佢 失败咗， 弯咗。咁你香港人愿到服输、啊？你咁差中意民主选举，咪等你选件骑呢怪出嚟咯？ 嘥四年俾你 咯。最重要咧就我相信我同徐兴咧系冇利益冲突嘅。 嗯， 喺呢啲问题度比较中立啲睇，因为个个做特首对我都冇咩所谓嘅。 嗯， 睇戏冷眼旁观。 咪对我真系冇所谓嘅，但系当然希望做得好啦。 嗯， 唔影响到我哋嘅。但最惨而家咧，你香港咧有班人咧鼓动啲民粹。 系啊。 哇！又话缩短工时，又话要。乜嘢保障咁啊？製造到香港咧，所有嘅老百姓嗱，我啊中意扶贫嘅，喺香港我都做好多基层一啲工作，但我唔赞成咧，系令到香港班人咧冇个动感嘅。香港人有创意，有动感嘅。咪就系你十九区开放夜晚啦，六点后钟有好多地方俾年青人去卖舞好、表演好、唱艺好、卖飞机篮好、画画好，佢系搵啲钱嘅， 等佢突显自己。 喂，个个都有创意精神噶嘛？ 嗯， 你搞到十二点咪收工咯，佢自己扫翻干净个地。喂，好有动感嘅社会。 嗯， 好啦，而家你唔系噶嘛？ 暗家產阿阿伯唔知搞五蚊嘢啫，你啊拉佢韞幾啊個鐘頭， 唉乜都疏曬，連器材都攬埋， 係咪啊？你完全冇空間俾個動感生存啊嘛。 嗯。 你又會死噶嘛？ 死板曬，僵化。 所以而家我嗰時我都提過話，喂你上水嗰度嗰啲走私客，逢係大陸自由行咧，你係喐佢；香港人真係搞咧，你係隻眼開隻眼閉。 嗯。 咁佢揾到食噶嘛？六七十歲拖車仔過走幾轉揾翻， 即係唔好講到咁絕噶嘛， 唔使攞綜援啊嘛。 嗯。 喂，元朝啊，蒙古人統治中國啊，每年幾個大節日啊，等於新界都係噶，賭魚啊，蟹啊，開色仔啊， 開 賭， 開賭， 唔拉嘢。唔使拜片噶， 元朝唔使拜片，你知？ 你而家你香港咧就全部枯死曬， 嗯， 連啲年輕人咧連生存嘅路都冇嘅。佢好多嘢，佢可以諗好多計仔揾錢喎。你譬如擺啲小攤位，六點鐘開檔，佢放咗工或者做 part time， 或者佢俾你開啲地檔咧。我屋企唔用嘅電腦啊，唔用嘅手提電話，可以就喺交換啦，可以賣錢啦，舊換舊啊，新賣新啊。佢都係有好多計仔賣嘢㗎。 嗰個網友問題我哋未答曬喎，你要問我哋嘅出路，我哋有咩出路咧？ 係啊，政治經濟嘅出路。 其實我哋出路係冇辦法同國家分開嘅。你無論你香港叻到極，因為始終係中國下邊嘅一個特區。咁你中國好，我哋香港就如果做得好，管治得好，可能貼住車邊收到好多好嘅利益，對市民或者可以跟住上，可以跟住飛黃騰達。但如果自己內部管治唔好咧，中國好似依我哋十幾年睇到就係、是、中國係發得好緊要，但我哋得到咩？香港僅夠食嘅咋，一部分好少部分係得益。咁點樣可能喺呢喺劣勢中創造個優勢出嚟咧？就要我哋特首同埋政府高層好好地點樣搞好呢個環境。你冇呢個環境係冇得做嘅，市民係好細嘅，一隻蟻嚟嘅啫嘛。 佢哋好多嘢可以做嘅，但佢政府咧就冇做到， 原地踏步啦， 冇做到。嗱，好簡單啊！你話你嗰、那個醫療系統你開放，有好多國內嘅專家，癌症專家、肝病專家，中國唔係噶，跟住台灣、香港醫院有啲嘢係要觀察期，喺佢哋嘅醫療系統唔喐得嘅。你咪搞大團結咯！台灣專家我請咗嚟，中國我請嚟聯席會議，你真係幫到老百姓嘛？咩？你嗰個醫療收多錢喎？你唔好以為買現疏喎，但係係唔掂喎，你少咗個生產力喎。另外咧，你好多嗰啲上年紀啊咁早退休咧，佢係精力無限嘅喎，五十幾歲退休，而家啲人嘅壽命咁長，係咪好多嘢做啊？但佢冇浪費咗一個生產力嘅喎，佢冇做同我哋設計咧有啲乜嘢？經商環境啊，再重新做嗰啲創意工業環境啊，文化環境我哋冇啊，政府冇提供。 嗱，我收到個感覺咧，就係好多公務員早走，唔係佢哋唔想做啊，係個環境令到佢唔想糾纏落去。我退休個費事煩，又唔係多錢，有心想服務社會，想做好啲，做好個本分或者做好個工作，但係冇辦法，個政府係根本冇機會俾你做到嘅，佢自顧不暇，整個管理層。 點樣冇機會呢？ 因为他个个大家都是按章办事，不要搞我有什么事，我不想什么，因为第一道传媒有恶，基本上这样很多人受不住那个公众压力的，他不同你同我同你见到记者来不来啦，我们面对天下，但是公务员很多不是这样的，少一事就少一事，做少一点就错少一点，这个变成一个文化，但这个很危险文化，是没有人做进取的事情，那这样怎么搞呢？要将这个局势扭转呢，是要很高的智慧和勇气才做到的。 这个就是你香港用了局长之后出现的嘛，因为你的局长没有那个官场文化嘛，他那班人来抽水的嘛。嗱，你由开始用唐英年就死了，做政务司，香港啊，真的。 但我讲啊，嗱，讲真事，你知道我玩武术啊，好开心啊。七八年前有局长找我，不要讲名，叫我有乜嘢桥搞武术，我好事，最开心听到样嘢，我写十几万字俾佢。只系食咗两餐饭，后屘佢话啲生头撑唔到啊！我写个报告系好全面，希望武术搞到好似一个香港特色咁样，武术之都，可以啲人可以上街表演啊，卖嘅化妆品啊，卖武术用品啊，系百花齐放嘅，令到香港有特色。个人嚟香港都要睇武术、睇功夫嘅，唔系净系泰拳啦、啊。我系包容性嘅，可惜撑唔到啲山头。佢用一个奥委会嘅模式去管武术、管文化，死梗。冇得行， 佢爭權啊嘛， 咪就係佢拆唔到啲山頭嘅話明，咁點搞？要強人政治咯，最後 你 冇得玩。 第一你要揾一個香港咧，你要揾一個有錢嘅人咧帶頭，自己做咗。 但政府咧就真系要配合。但而家佢哋嘅权力咧就归咗喺啲左派土共嗰边。 嗯， 呢、這个咧系香港最大镬嘅，即系佢分咗、分化咗社，分化咗社会， 即系分裂咗，即系分裂咗。 即系嗱，譬如你搞啲咩活动咧，你用嗰啲左派机构去申请咧容易啲嘅，攞钱又易啲嘅。如果你普通其他人搞文化咩体育活动租场地咧，你都麻烦。 当你臭死。 呢、這个咧变咗系窒息咗香港嗰个前途嘅。 嗯。 所以梁振英先生咧，你都系要用嗰个诚信公正。 嗯，最紧要。 呢个系一个为 点样一视同仁咧？ 最大嘅武器嚟嘅，诚信公正好紧要。但最惨而家佢其身不正。咁但你其身不正，咁你咪自己有啲智慧，点样去俾人相信你仲可以继续上路？ 用实际嘅功绩去。 多谢大家呢一 part 咧就差唔多啦，下次有机会请阿嘉景，多谢帮手， 多谢你， 多谢阿靓女姐小强， 多谢 大家继续啊，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大家网友。 Okay. Merry Christmas， 香港人网。 人网，敢讲自有听。